望之下完成社会服务令。法庭暂定六个月之后或者被告完成120小时服务令之后索取进度报告。严迅仪说，早前顾及被告精神健康状况，认为社会服务令不适宜，法庭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决定改判社会服务令，并且增加附加条件确保他精神健康。天气方面，受到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影响，广东沿岸继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一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现在交通都非常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挤塞，现在弥敦道去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登打士街，新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龙尾在摩地道，现在尖沙咀一带的交通也是相当繁忙的。另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7月17日，我哋喺呢个上几次咧，我哋曾经向大家确认过，都系要对呢个7月1日同埋1日之前嘅活动啊，进行一啲感想同埋观察。所以利用呢个好宝贵嘅呢个大气空间嘅时间咧，我想将我自己呢个对整个运活动嘅观察啊，同大家分享。在这个活动进行的期间呢，我在之前我在想，这两次的活动，即是那晚的大晚会以及这个7月1日的活动，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国家和中央的信息会传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呢？当时我非常集中注意着有没有这个相当规模的阅兵的仪式的进行，因为在理论上来讲，总结到苏联的崩溃的经验呢，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啊，那个失去而造成了后来的很多问题。咁作为中共建党100周年，如果佢有阅兵的大动作，亦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嘢。咁当然，如果冇呢个动作，咁亦都係合乎邏輯，因為呢個係解讀嘅方向唔同。咁我就一路都喺處等咧嗰個時間。咁之前透露出嚟嘅信息咧就唔多嘅，係只有一個情節， 就是话我哋嘅歼二十呢个喺同一个框架里面一个出现飞过呢个北京嘅天空，构成七一嘅呢个字眼，亦都呢个构成呢个一百一个呢个字眼。咁、啊、后来我哋只係就见到咁多嘢，加多一啲直升机群带住啲呢个口号喺北京上空飞，咁就同军队有关嘅嘢呢我哋就见唔到啦。咁喺七一嗰日嘅我嘅观察呢，我係非常注意呢、这个我哋国防系统，我哋嘅军人喺整个会上面嘅嗰个位置。咁我睇到呢最主要都係呢显示喺参与嗰七万人里面有相当嘅呢、这个在职嘅军人喺度。咁当然有少部分是退休嘅老将啦，但大多数都係呢个青壮嘅在职军人。而个镜头当时一落去嘅镜头呢就影住一个坐喺树嘅方阵，唔係粗嘅方阵。就我睇到係联勤后勤部联勤部嘅呢个徽章。咁我觉得咦点解淨係影后勤嘅徽章呢，咁佢影咗两个镜头，係影咗两个坐喺度嘅人，两个联勤部嘅嗰啲咁嘅臂章。咁我就等睇下仲有冇影第啲章，结果呢就冇影啦。因为我期待应该有火箭军啦、天军啦、空军啦、海军。但结果呢睇嚟个全场呢从制服上我哋睇到可能有各种嘅军种。但是呢就唔係好清晰影出佢嘅呢个即係臂章。咁我咁注意呢一个呢係因为牵涉到呢习近平嘅喺过去一两年嘅讲话里面呢係非常着重讲呢个苏联崩溃嘅经验呢就党对军队失去咗领导，而造成党不能够维持整个国家嘅安全，而造成整个苏联嘅呢个崩溃。咁你知道苏联嘅崩溃都是一个几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正如建党的时候就讲，他说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就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咁结果马列主义送来的原产国来到中国呢，我哋一路发展成今日咁嘅咁强大嘅呢个世界嘅形象，同埋我哋嘅呢个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嘅成果。而点解原产地嘅呢个苏联啊，而家变咗俄国咧，就冇咧咁？所以习主席系做咗好详细嘅总结咧，点解苏联会出呢个问题嘅？咁其中一个重要嘅错失咧，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失去。所以我对于建党一百年的活动我很注意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一看，哦，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是怎样呢？除了在现场两个很短的镜头看到我们的解放军的后勤部门的臂章，而还不是影这个最战斗部门。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认为呢，如果有发生全面的冲撞的时候呢，美国最大的弱点之一呢就是后勤供应的不足。因为中国呢我们的商船系统是很犀利的，而美国的系统呢是已经弱得很紧要。所以后勤供应不足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一次这个镜头里面就会影我们的后勤部门的臂章呢，那些军官的臂章呢，我就觉得这个都有嘢喺树，有嘢喺树展示出嚟嘅。咁另外展示同军队嘅关系呢，除咗天空飞过歼二十呢个同一框架出现，嗱呢个系好重要问题啊，一隻单机飞过同埋同一框架一齐飞过呢，呢个系显示一种实力嚟嘅。咁呢啲就好温柔好婉转嘅一种表达。咁另外所有同军队关系嘅表达呢都系在CCTV 之前的这个一些信息，讲到军队的重建的问题。咁啊，讲到军队重建嘅，即系建好军队、整顿军队嘅问题咧，我因为过去好多年咧，我都非常注意军队嘅情况。记得喺呢个节目我都曾经讲过，我话苏联俄罗斯嘅军官团嚟考察中国嘅军队嘅时候，咁啊完咗之后咧，嗰个报告，我觉得佢系带有一定嘅讽刺性。呢、这个已经系十几年前啦，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好长，系最好长时间啦，最早嘅时候。咁当时呢个俄罗斯嘅嗰啲军事考察团咧，就话你哋嘅军队管得好好，尤其是你哋喺生活方面。嗱，各位， 当时俄国嘅军官对中国嘅考察，我哋嘅呢个军队嘅状况，佢唔系讲我哋其他战斗力，唔系讲我哋嘅组织各方面，佢话我哋尤其是生活方面。咁当时我哋好多军事评论嘅关注嘅人都知道，咁样讲法咧，其实系向我哋提出一个好严肃嘅意见，即系话咧，你哋军队可能生活得好好，打唔打得噶咁？嗱，咁呢度咧，后来整个习主席掌晒所有嘅军政权嘅时候咧，佢对军队嘅整顿啊，生活嘅各种各样嘅管理啊，我相信咧系受咗俄国人呢个观察系好有关系。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星期六下昼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喺呢次嘅纪念里边咧，党同军嘅关系咧有好多细微嘅镜头，我唔再叙述啦。喺整个嘅表现里边，我觉得咧，如果我哋要注意成个表现嘅成个呢几日嘅嗰个焦点嘅话咧，我觉得摘出习主席嘅四句说话咧，我相信系概括晒所有嘅主题。咁呢度咧，我啊借用大公报7月2号嘅一啲消息。咁佢度有一个摘要就系习近平嘅金句，佢话一百年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嘅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嘅创造，归结起嚟就系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嗱，呢一句说话咧，可以讲话系概括晒所有活动嘅最中心嘅思想。咁佢摘咗第二句就系，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嚟、对立起嚟嘅企图，都系绝对唔会得逞嘅。佢话9500多万嘅中共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唔答应，14亿多嘅中国人民也不答应。咁呢句咧系讲，最近有啲國家係刻意地去孤立攻擊以習近平為首嘅中共嘅呢個嘅原因嘅嘅表現，所以習主席呢句説話咧係針對。咁如果你引用翻毛澤東嗰句説話咧，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咁佢幾十年嘅鬥爭經驗咧，就點解？呢、这個有啲國家咁着重攻擊呢樣嘢咧，呢、这個就係我哋而家最需要堅持嘅嘢。咁啊，第三句佢引用咗，佢話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嘅圖謀，共創民族復興嘅美好未來。任何人都唔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嘅堅強決心、堅定嘅意志、強大嘅能力。咁後來佢仲有一段一句啊，講到中國共產黨對咧中國嘅統一啊係矢志不移嘅。咁呢一第三句咧，我覺得亦都係咧成個嘅主題裏面我哋需要特別注意到嘅。咁第四咧係我因為呢個成咁多十年喺香港啊，都係同學校啊、教育啊係好有關係，同年青人好有關係。所以佢呢度第四句我选咗嘅就係，新时代嘅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嘅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同人民嘅殷切期望。嗱，睇成个嘅呢次嘅嗰几日嘅活动呢，我非常注意到咧，如果按呢個出鏡嘅比例同埋嘅規模咧， 我相信年青人的镜头是占了60%-70%以上呢，都是年青人的镜头。无论大规模群众坐在那里，游行的队伍，表演的队伍，基本上你看到呢，年青人是主角来的。咁呢一个主角呢，我又再呢个计算一下。是9500万嘅中共党员咧，系占50%+咧，系呢个青年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大学生，系占中共嘅比例咧，系超过一半嘅。咁我好相信咧，国家系有一个战略，知道未来斗嘅就唔系斗过去嘅经验。正是过去的历史，除了这些重要之外，亦都会竞争呢，是对年轻人那个所发挥到的作用。那么在那几日的镜头里面呢，有一个镜头呢，我是很值得跟大家讲的。就讲到习近平去巡视一个大概是培训中心，我相信可能他是一个军事技术的或者某些的操练的培训中心。咁镜头影住习主席离开啦，就临上车之前，佢另转边就去同欢送佢嘅人讲几句说话。咁当时个镜头咧系对住一批咩咧？对住一批着住工程技术人员嘅军装嘅女兵。咁呢班女兵都系非常之清秀俊俏，而且咧高度好一致。咁啊，大家咧就向佢举手行军礼。咁习主席同佢讲话：你哋表现得好好。咁我好相信咧，这个巡视一定系同嗰啲咧这个控制电子战啊、军事嘅这个高科技嘅嘢有关嘅嗰个部队。你知道喺现在21世纪嘅科技嘅斗争里边咧，老实讲有啲嘢，如果打仗啊，可以讲话唔使见一滴血，对方已经瓦解咗噶啦。我哋好清楚，某啲嘅国际嘅强国喺中东，佢哋嘅喐手根本好多系女兵嚟嘅，佢都唔需要去现场啊，佢就揿掣啫，嗰啲飞弹就到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女兵喺战场上所起嘅作用咧，系同呢个电子嘅嘢有关。所以当镜头睇到习主席去呢个巡视，而去俾接受呢个着咗工程技术兵嘅嗰个便服嘅女士兵嘅敬礼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明显地，所有嘅准备咧，大家都向年青一代。咁所以你会见到咧，整个呢几日嘅呢个党庆嘅活动里边咧，年青人占嘅比例咧系非常之高，而且咧，除咗年青人嘅比例高之外咧，我仲好强烈地感觉到一样嘢，因为全个特别系29号晚嘅嗰晚嘅表演咧，有成2-3个钟头。咁其中到后面咧大部分有一个钟头时间咧，你会睇到咧色彩非常丰富嘅。嗬，嗱，佢从一个好简单嘅颜色，即系草绿色嘅军服、白恤衫嗰种嘅单调颜色，一路演到最后开放改革之后咧，所有嘅服装咧就变咗五彩缤纷。嗬，五彩缤纷，好多个便服，好多嘅时装型嘅服装，特别好多嘅呢个男士女士都系着咧好多新款嘅彩色缤纷嘅服装，而全部都系年青人。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咁感觉，我作为一个一路都好注意教育工作嘅人，好注意青年嘅人咧，我感觉到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是将佢，我相信超过60%以上的精力，是注意对年青人的培养、教育和出路的安排，以及佢哋生活美好的安排。我好相信咧，即系喺整个呢、这个嗰晚嘅表演，即系29号晚嘅表演里边咧，希望大家能够咧，俾啲时间去将呢个节目由头到尾睇一次，绝对系一个非常完整嘅学习。我自己喺呢两次，一个就朝头早嘅7/1嘅，一个就系前晚嘅，一个夜晚黑嘅嗰、那个表演里边咧，我系用好虔敬嘅心坐喺树，因为我觉得我嘅时代已经过去啦。我将嗰个表演叫做远征 叫做呢個偉大與精情呢個咁嘅表演咧，我將我後生嘅時候睇過表演就係東方紅啦，就係1958年嘅時候咧，這個喺廣州喺深圳睇咗幾次嘅東方紅，我嘗試將佢嚟比較兩個嘅場景嘅唔同，我發現咧。如果你話揾啲 number 嚟計一計佢咧，可能係個規模係會大超過100倍以上嘅規模。無論從人數、從科學技術、工程技術、創意嘅表現，以及咧參與嘅規模、參與嘅地點，嗱雀巢當然係數以萬計嘅一個人可以參與嘅人可以參與。另外咧，成個天空係可以咧將上邊嘅所有嘅色彩啊、煙花啊、電子光啊、光影嘅嘢，全部同個現場咧結合埋一齊。喺我一路睇嘅時候，我一路感覺到一個好青年嘅中國。第二，我睇到一個好科學、好工程嘅中國。如果冇超級嘅電腦，冇好多嘅高科技嘅技術，我相信係唔可能組織一個乘以10萬人計，而係個誤差率可能係以1-2秒鐘嘅誤差率。你諗下佢數以千計萬計嘅連嘅表演者喺台上流動嘅時候，呢、這個台升嗰、那個台降嚇、啊，向呢邊行向嗰邊行。當然可能佢哋彩排咗好耐，因為我都知道呢一類功夫嘅艱難。但係你睇過現場嗰幾個兩個幾鐘頭嘅嗰個嘅流暢同埋個技術、那個工程技術，我好注意到個創意，因為色彩非常豐富。完全咧係感覺到你坐咗喺處，你唔想行開，因為咧係好睇過任何嘅春晚嘅活動。 嗨，如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隨暖風吹拂前後搖擺。行程緊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變賣。 同學們嗨，隨日光揮灑闊路橫街，無劃分彼此同步搖擺。搖搖短褲的涼鞋，誰人至少愛自然清脆 輕鬆。新一天，聽新一天的音樂，貪新鮮。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开拓，那个超级市场随意挥霍，林林种种会空虚的错觉，新机点大朵，新一天要最坏创意注入它。 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理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追风筝的沿途，对错有我们知。 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聯辦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對中聯辦官員實施所謂制裁，指美方舉動嚴重破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形容是昔例內任的無聊政治表演。作為中央駐港代表機構，中聯辦將堅定地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中聯辦說，修例風波以來，面對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局面，中央果斷連續出手，推動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香港由亂及治。長期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在香港事務上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與反中亂港分子內外勾結，對方才真正是香港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的破壞者。消息指，本港今日零確診，沒有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截至昨日，本港累計確診個案11956宗。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表示，聯合科學委員會下星期會開會討論市民是否有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他個人認為，一些免疫力低的人士可以考慮接種，其餘的人就暫時沒有需要。至於港大研究發現，接種兩劑復必泰新冠疫苗後的抗體水平較接種兩劑科興疫苗高大約九倍。劉澤星說，疫苗的保護作用不是單看抗體水平，而且至今沒有人知道抗體水平要多少才足夠，加上每項研究對抗體水平的量度方法不同，難作比較。网媒余斌一名女记者去年在旺角采访示威活动期间被捕，事后投诉在屡次被警员以膝头跪颈，被控拒捕罪，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原本被判缓刑24个月，但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发现控罪不能判处缓刑，必须复核判刑，今早是改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庭亦下令被告遵守精神治疗、情绪管理辅导等附加条件，确保他能够在情绪平稳的情况下完成社会服务令。法庭暂定6个月之后，或被告完成120小时服务令之后，索取进度报告。严信仪说，早前顾及被告精神健康状况，认为社会服务令不适宜，法庭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决定改判社会服务令，并增加附加条件，确保他精神健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的中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的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但比较繁忙，龙尾就在圣约西英文中学对开。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而家尖沙咀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弥敦道南行落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龙尾就接近梳士巴利道。最后提提大家，观塘绕道有工程，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嘅快线系封闭，车龙排到上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 识 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七月二十三号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在这些节目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愉悦、很开心、很吸睛。你的脑里面会想到很多科学技术、很多工程技术、很多创新。你会看到我们的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和开心振奋的情况。我觉得，即如果比较在我几十年前睇《东方红》嘅呢个历史诗剧嘅大汇演咧，相对嚟讲，我相信系有百倍以上嘅嗰个差别。咁我相信由1958年到现在2021年咁长嘅时间里边咧，这个有百倍以上嘅差别咧，都系咧我哋意料之中。咁啊，讲到呢个大幅度嘅呢个跨进咧。我一路喺参加观察呢几次嘅活动嘅时候咧，我系非常注意佢将会有嘅主题。咁啊，头先我已经讲咗军事方面嘅主题、国防方面嘅主题，系用一种非常清晰嘅棉履针嘅策略。棉履针即系咩咧？立场好坚定、好坚硬，话俾佢听：你唔好碰我，你碰我嘅时候你会头破血流，你唔好再可以欺负我哋。呢个世界已经永远过去啦。啊，呢句咧同彭德怀嗰句说话咧系完全相呼应嘅。咁啊，非常之棉履针，即系话立场非常坚定，但系可以讲话用厚厚嘅棉花，用厚厚嘅温柔嚟包住呢一个立场，因为喺嗰、那个演出嘅最后咧，我相信都会令人哋好细心去想嘅。佢引用我哋中国嘅呢个三千年前嘅古训，吓、这个美美以共，天下大同。然之后咧，就由数以千计嘅人组成一个会飞嘅白鸽，喺个会场上边咧拍翅膀，表示咧向全世界人民、向所有嘅人展示中国发展复兴只有对人类有更有好处，而唔系一个咧这个对人类嘅一个嘅冲击嚟嘅。咁呢个咁嘅态度咧，喺成个完场嘅时候咧，系成为一个非常之突出嘅一个主题，引用嘅全部都系我哋中国古代嘅哲理。特别讲到天下大同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对中国持敌意嘅人去深思。咁当然我好清楚佢哋一定会同其他角度嚟解读。解读这些是对全世界 的一种这个统战策略，那没有办法，各有各做，因为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去到某些地方就是爆炸破坏，而中国去的地方就是要建设，所以呢，这个的信息呢是很强烈地在七一度这个表达出来。还有我看到这个整个几次的活动的信息呢，就睇到一个好庄严嘅承诺， 一切为人民。嗱，反复嘅强调，反复描述，中共立党到现在，到现在一百年嘅时间，一切都系以咧为人民服务作为佢嘅目标。无论中间曾经经历过几多次嘅曲折、起伏、错误，但最后都要翻嚟去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得益，让人民有好处呢个成果。所以当习主席向世界宣布小康，我哋已经达到咗啦，我哋已经脱贫咗啦。嗱，大家知道脱贫咧系联合国标准，我哋已经有八亿人咧喺呢个中国嘅系统里边咧达到脱贫嘅目标。嗱，聯合國係有指標嘅，而只有中國咧先能夠達到呢一個數字。咁、當中央不斷咁向人民強調呢一點嘅時候咧，我曾經問過一啲普通嘅喺國內出嚟喺香港生活嘅群眾，我話你哋認唔認同中國嘅生活係大大改善咗咧？咁佢話佢哋非常之認同。所以佢哋都表示咧係對於呢個中國而家嘅發展係有係驕傲嘅。大家都知道民无信不立，如果中央不断向人民强调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立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的压力来的。因为这个压力将会使到这个执政党始终要维持住你如何给人民觉得你的江山是人民给你的。所谓咧，江山就系要人民，要人民支持住你。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承诺。我好多次喺呢段期间活动里边，听咗好多次国际歌。咁啊，我就一路听国际歌。最初几年前听嘅时候咧，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啊，中共好耐唔播国际歌啦。咁啊，原因咧，脑里边就谂。因为咧好多我哋嘅国际歌嘅目标，其实咧就系号召人民监督所有嘅社会嘅进步同埋发展。如果我哋自己国家做得唔好咧，唱国际歌唱得越多咧，人民就越会警惕你个执政党究竟做得好唔好。好啦，咁到现在你会睇到咧，越嚟越频密唱国际歌，我就觉得呢个大家千祈唔好将佢解读成要去管治全世界。而是说明咧，中共对人民承诺，我哋一定会将嗰个国际主义嘅呢个方向发展好佢。嗱，喺最近好多人都会去讲到个问题，而家中国似乎民族主义会唔会上升咗好大咧？咁，但系我睇成个嘅表现同埋呢一个月嘅情况咧，基本上中国执政党系非常之强调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发展，一同进步，共享成果。所以这个国际歌就不是一种革命、斗争、对抗的国际歌的理解，而是与人民、与世界人民共享成果的理解。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就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咁、呢个呢係当然有人都可以解成呢呢、这个中国政府中共新党想去呢对全世界嘅一种意识形态嘅影响。咁我就觉得呢咁係咁㗎囉。因为大家都喺处对世界传播緊自己嘅想法。如果我哋传播孔子嘅呢个仁义礼智信嘅观点有咩唔好呢？我哋去传播天下大同嘅观点又有咩唔好呢？呢、这个都系三千年前嘅嘢嚟嘅，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整个嘅呢次嘅表现里边咧，喺文化文明方面嘅传递嘅信息咧，系非常之强烈嘅，所以使我谂起咧，英国嘅一个学者就讲，佢话。某啲國家對中國啊嗰個體嘅攻擊咧，係攻擊錯咗。佢哋以為係攻擊中共，其實佢係攻擊緊一個五千年嘅文明。咁呢個咧就係喺我呢一次咧所睇到嘅一啲信號。咁啊，至於成個活動裏面睇到個繼承嘅問題啊，一脈相承嘅問題啊。呢、这個係強調咗，唔係一定要否定人哋啊！你哋做得好，我哋都要向你哋學習啊！咁所有嘅成個嘅態度都好清楚。最值得我哋注意嘅就係喺開場嘅時候，由民主黨派 嚟宣布呢個對中共嘅賀電。咁呢個就諗起6月25日嘅時候咧，呢、這個中國政府發咗一個白皮書，係關於中國嘅政制問題。佢話我哋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嘅同多黨合作嘅協商嘅制度。咁呢個咧亦都喺呢度體現出嚟。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7月1日的大会度咧嘅开场嘅时候咧，系有一点系我嚟讲好强烈地觉得系意料之外，系由一个即系、就是、合作党八个小嘅合作党里边嘅一个代表出嚟咧向中共致贺，咁。无论你点样去解读，可以话啊呢个党唔系大党，呢啲唔系咧对呢、这个即系、就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嘅政党。咁我觉得无论点都好，中国执政党系向全世界人民宣示，哦，佢嘅所有其他嘅党派系佢嘅共同合作嘅对象，所以佢哋定位中共系执政党，而咧其他嘅党系参政党。是参政党，是协商参政，仲加埋其他社会各阶层嘅人嘅参与。咁我觉得呢个制度呢亦都系逐步逐步呢通过法律嘅形式逐步俾全世界知道中国嘅特点。但係喺整个嘅7月1日嘅个活动里面呢，我又好留意有冇报道世界各国嘅领袖。结论就系冇嘅，冇呢个镜头。冇其他嘅党嘅领袖嘅出现，冇呢啲镜头，完全系我哋中国内部嘅庆祝，而唔系去显示中国系世界领袖、世界各个党嘅领袖呢个形态。因为喺旧年已经开咗个300个政党嘅大会，已经喺呢个上海开咗噶啦，所以呢次可能就唔需要再有呢一类咁嘅表现。哦，咁所以喺整个嘅。呢次嘅表現裏面咧，我好深信，識得去睇呢啲嘅場景嘅人，無論係從習主席嘅講話，亦或係從咧所有嘅場景嘅體現，我相信大家會感覺到嘅就係中國人呢種巨大嘅規模、巨大嘅組織力同埋巨大嘅凝聚力，以及中國人民嘅紀律性同埋成個國家嘅青春氣息。科学气息、工程气息，同埋佢嘅精准细致，哦，咁尤其是睇到整个现场嘅人嘅衣着嘅配搭，嗰、那个起落转动嗰种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值得人去细心再去将所有镜头重新去观察同埋解读，所以难怪美国喺最近。即係對中國嘅研究方面加咗好多華裔嘅呢、這個即係台灣過去美國讀書嘅學者、科學家嘅參與，因為我相信只有佢哋先能夠睇得明、睇得清楚呢啲咁嘅鏡頭、呢啲咁嘅場景所表現出嘅能量係遠唔低於一個飛彈發出嚟嘅能量嚇。咁、啊、所以我覺得習主席就講。我哋不惹事，但系我哋不怕事，吓、啊、呢句说话就翻到去毛泽东讲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呢啲咁嘅战略嘅原则，我好相信中国而家需要嘅系时间，中国需要嘅系和平，和平嘅时间越长，对中国人民。嘅收获就会越大，而中国人民嘅收获越大， 对全世界的好处就越大。而当全世界都共享紧中国发展的成果的时候，我亦都相信所有其他带有误解的国家都会从中知多了很多东西，从而可能大家需要平心静气地坐来坐低落嚟，所谓美美共事吓，呢、这个天下大同，点样样去取得呢方面啊？如果你一定会好强烈话啊，咁坐低嚟咁倾，即系话你要同我分对全世界嘅影响力，所以我咧就好唔顺气啦。咁我谂亦都慢慢会适应，所以俾多啲时间，好过按现在嘅旧嘅观念所制造出嚟嘅时间表。如果用旧观念制造出嚟嘅嗰种对峙嘅时间表，而做到擦枪走火，大搞出大事嘅时候咧，咁就正如 Kissinger 教授讲话，呢、这个咧对人类嘅一个灾难，亦都正如咧普京喺佢嘅记者招待会里边，有人问佢话：如果中美发生呢、这个全面对抗嘅时候，俄国会点啊？咁佢话啊，如果出现呢种情况，我哋都唔存在啦，啊，都唔系一个咧俄国会点嘅问题啦。咁，我相信咧，中国呢次系好清晰地向全世界发出我哋嘅准确嘅信息。呢、这个信息就系我哋求自己嘅复兴同埋人民生活嘅改善，求我哋自己嘅呢个恢复翻成为一个历史嘅大国、强国富起嚟咁样样嘅目标啫。所以整个目标你会睇到咧，全部系集中在喺争取2049年嘅时候，即系建国100年嘅时候，达到咗世界嘅社会主义嘅富强嘅国家嘅目标咧，系中国所有嘅目标所在。咁我觉得我系呼吁咧，我哋好多嘅人，即系同胞啊、听众啊、呢、这个电台嘅观众啊，咁注意睇翻6月底嘅时候嗰、那个嘅大规模嘅表演。我相信喺全世界系揾唔到第二个场景有呢种情况。无论你要睇几多视像嘅嘢，无论你要睇几多好嘅兴趣嘅电影啊，呢、这、一个咧绝对会系一种喺视觉上、感觉上嘅好完整、好愉悦嘅享受。咁当然亦都当然要排除一啲偏见啦，吓、即系细心啲观察，然之后里边说明咩问题咧咁。其中我觉得喺睇嘅时候睇到开放改革，讲到咧呢、这个开放改革嘅时候咧，啲深圳嘅建设吓，嗰、啲用视像立体嚟表现出深圳建设嘅嗰、那个。嘅情景啊，咁一路睇睇嘅时候都唔知唔觉佢成个新城市建咗出嚟喺舞台上，咁跟住咧就见到人群嘅来往，踩单车嘅呢个着晒各种各样嘅唔同颜色嘅裙嘅衫嘅年青人喺度咧呢个经过，而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喺处，咁我觉得啊，我真系叹为观止，即系我好佩服啊嗰啲艺术家、设计家嘅安排，所以我。到第二次睇嘅时候咧，我就好注意睇嗰啲设计者、音响安排者、现场设计一组一组，因为佢每一个长篇章咧系有一大组人去做嘅，即系嗰度我谂系数以千计嘅工程技术人员分组去设计安排呢啲嘢，所以我就睇翻嗰啲设计嗰啲名单，我心里面谂呢度又系一种咧，即系过去所冇嘅现象。哦，过去我哋唔会太注意啊，嗰啲工程设计人员啊、灯光安排人员啊、嗰啲工程舞台嘅安排嘅人员嘅名单，点解呢次会睇咧？因为你觉得真系觉得咧，系一种好自动化、非常之高度嘅机械化嘅配合，系以分秒必差咁嚟配合，而系数以近万嘅人喺台上嚟表演，而配合埋咁多机器嘅活动，你会觉得咧，哇！稍一差池啊，比如住其中个镜头吊好多人吊喺半空，即系你知道雀巢可以喺高空噶嘛，吊喺半空喺度打鼓，一个大鼓就有几十人围住佢嚟打嘅，立体个即系平派。拍成平面咁嘅，然之后咧有成几十个嘅呢、这个中型嘅鼓 是有人在上面打，但是被啲威亚吊上去，而全部按照同一个时间节奏咁出现。我心里面谂，稍一不慎，如果有一个跌落嚟咧，都系好现场会发生嘅事。后来我细心睇，哦，原来个个咧都绑晒安全带，个个咧都冚唪扎住晒嘅，即系换句话讲，系非常安全情况底下喺个嗰个台仔度去打呢个鼓，但系佢就喺空中度咧飘嚟飘去嘅。哇！我话呢啲冚唪唥都点知系表演咁简单，点知系设计咁简单，直情系工程技术加艺术全部加埋一齐。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冇睇过嘅，真系要去睇下，你会大开眼界。咁当然，呢、這个佢里边都有好多。佢嘅即係政治嘅觀點嘅宣佈嘅，咁呢個咧你就可以聽，又可以唔理佢。不過我相信你睇多兩次之後，你就會聽曬嘅。 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被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沉迷，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果、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清风癫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远阻，能幸福开心欢笑以稀罕，期盼与盼等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领略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年唐风，解开心头的枷锁。